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个比他小3岁的弟弟的故事。这个年仅19岁的少年已经做了父亲，他的人生到底为何会越走越迷茫呢？ 你说一个男孩19岁就当了爹，他还有希望吗？ 啊，你说的是谁啊？ 哦，是他。 这照片上就是他和他女儿。 是， 好年轻啊，就是看上去没什么精神。他是你的？ 哦，他叫东升，跟我是一个镇上的，比我小3岁。他妈妈许姨是和我妈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后来他们俩又嫁到了同一个镇子，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我也一直把东升当自己的亲弟弟看，从小呀他都是我的小尾巴，特别乖，你看长得也不差吧。 嗯，如果好好捯饬一下的话应该是个帅小伙。 是啊，而且嘴也甜，我妈一直很喜欢他，经常夸他呀以后一定有出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大概是我读3年级的时候吧，当时学了孔融让梨的故事，我就讲给了东升听。第二天啊，我妈买了个奶油蛋糕回来，让我跟东升分着吃。我妈让东升先拿，他就拿了个最大的那个给我。我到今天啊，都记得他那个表情，昂着脸，特别骄傲地跟我说：“哥，我让给你蛋糕。”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其实你刚才跟我说他这么早就当了爹，我也不觉得他就没有未来了呀。他是不是在感情问题上没处理好？ 何止是感情问题啊，我就是觉得我越来越看不透他了。其实小学的时候他还挺好的，那个时候我上了初中开始住校，我和他只能在周末和假期见面。他的成绩不算特别好，但是也不差，家长们总是说他聪明，但就是贪玩不肯学。许姨也经常让我督促他读书，但我每次跟他说呀，他总是说我要是认真学是肯定能学好的。我就问他，既然能学好干嘛不努力学呢？可他却说呀，因为他随便学学也能考得不错。这话倒是不错，而我就不一样了，我就算很认真也考不出好成绩。 嗨，我一直觉得学习好不好虽然天资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态度。即便是笨鸟，只要愿意先飞，甚至会飞得更远。东升这样的孩子恐怕到了中学压力会更大一些吧。 嗯，猜得没错，不过他的压力倒不是来自学习。 什么意思？ 我高中的时候啊，许姨花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送进了我们县上最好的实验中学，和我们学校就隔了一条街，她也开始住校了，许姨就让我平时多照顾照顾她。所以啊，除了周末我带她一起回家之外，平时我也偶尔会去他们学校看看她。不过就是在那个初中啊，她彻底变了。 彻底变了？变成什么样了？ 我记得应该是我高一那年的冬天吧，我月考之后又去看她，当时他们刚下晚自习，我去宿舍找她，还没进门呢，就听见房间里传来了打架和骂人的声音。我进去一看，发现几个同学正对着东升拳打脚踢。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赶紧把他们给拉开了。东升是真老实，他当时就缩在床上，一声不吭地任他们打。而那些打人的学生还竟然边打边笑，我气坏了，直接打电话叫来了几个学体育的同学，把那些打东升的人给揍了一顿。 你这个也不是这么以暴制暴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哎，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当时啊，我也是年轻气盛，总觉得很多时候跟人渣是说不通道理的，用拳头说话才能解决问题。可就是因为我帮东升出了气，那天我带他从医务室出来时，他竟然跟我说： 哥，你真威风，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让别人都怕我。 后来啊，他就变了，我这才发现自己那天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儿。 难道东升开始学坏了？ 对，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跟着学校里的一些混混们逃课、抽烟、打架，成绩是一落千丈，最后直接滑到了全年级的倒数。哎呀，他还开始欺负比他弱的人，甚至比当年那些欺负他的人还要狠。初二就把当初欺负他的人打进了医院，自己也差点被学校开除。最后还是许姨赔给对方一大笔钱，才把这事儿了了。 他父母就没有管管他？你就没说说他？ 当然管了，他妈没少打他，可他从不认错呀，也从不反抗，回到学校继续那样。许姨在我面前哭过好多次了，而且那个时候正赶上我高三，复习也紧张，也很难抽出时间来跟他谈谈了。后来我听说呀，学校也不管他了，他也成了全校打架最厉害的人，所有人都怕他。我快高考的时候，他来我们学校找我借钱，他真是彻底变了一个人，整个言谈举止都已经是个混混的样子了。我跟他好好谈了一次，可他一直不说话，后来他终于开口了。 哥，我做错了吗？ 错了。 那我挨打的时候怎么没有人管我？他们凭什么打我，我就不能打他们？ 那你想没想过你妈呀？你这样混下去她怎么办？ 你不也一样打了别人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不打别人，别人就会打你。 东升，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上学，去考大学，要走出这个小县城，去看更大的世界，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啊。 我不服。 那天我到底还是没能说动他，临走的时候我把身上的300块钱都给了他，让他不要再让他妈妈操心了。他虽然答应了，可是他刚一出校门就吹了声口哨，身边立刻就聚集了好几个小混混，一起把他拉进了街对面的台球厅。 看来啊，他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唉，后来我再见他已经是高考结束以后了。我回学校参加聚会，又在街对面的台球厅看见他了，我立刻就给许姨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知不知道东升在哪。许姨竟然还挺高兴，说东升去补习班了，说他知道学习了，还让我多帮帮他，让他也要考上大学。 唉，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生气吗？许姨当时已经失业了，又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份工作，一天要干10几个小时，眼睛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他呀，就是为了想给东升多攒点上大学的学费。我直接冲进台球厅把东升给拉出来。你妈告诉我你在补习。 同学叫我出来玩的。 可是 哥，我是听你的话不让我妈伤心我才去补习班里的。难道你想让我直接告诉我是出去打台球了吗？ 你 就别管我了，你别告诉我妈，我去打球了。 看他跑回台球厅的身影，我真的特别难过。 那后来呢？ 后来啊，我来这边读了大学，东升的事儿也是我妈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告诉我的。他没考上高中，许姨又花钱把他塞进我们那儿的一中做了插班生，可他在那更是变本加厉，第二个月就打伤了人，然后人就失踪了。 他去哪儿了？ 许姨他们找了整整一个月，才在临县的一家旅馆里找到他。当时因为他赌钱，已经欠下了10000多块钱的账了。许姨管不了他了，就把东升他爹给叫了回来。东升他爹之前一直在外面打工，他爹帮他也还了钱，可学校还是把东升开除了。许姨气病了，东升被他爸痛打了一顿，然后就被关在了家里，可他还是跑了，最后是他爸报警才把他找到的，然后就又是一顿毒打。 这时候再打其实早就没用了。 是啊，人早就疲了。最后啊，许姨决定把他送进一所封闭式的武校，希望他能在里面好好受点管教，可他对教练还是100个不服，又动上手了。不过那次被打伤的是他。许姨又心疼了，又不想让他读武校了，想再把他送进高中，可东升已经彻底对读书没有兴趣了，一心想着出去打工，可当时他才16岁，能干什么？所以啊，他先是在台球厅做服务员，可才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和客人打架被辞退了。后来又去网吧做网管，可又因为打架被派出所拘留了，最后还是他爸交了罚款以后把他接出来的，回去自然又是一顿毒打。 这么打只能是越打越叛逆啊，他们好像从来都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可到底该怎么教育呢？苦口婆心的话都说尽了，打也打了，换作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了呀。不过你说的对，他越来越叛逆了，最后他又离家出走了。我再在网上联系到他时，他只说自己去了南方，具体位置死活都不说，怕我告诉许姨。他当时已经恨透了父母跟老家，一心就想着去更远的地方，鹏程万里。哎，他在 QQ 上跟我说：“ 哥，我就想混出个样来，让我妈看看，我不是他想的那样没用。” 他只是想让你去读大学，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学校看看？大学真的很好。 哥，我不上学也能混出来，你信吗？我一直都很崇拜你，你会祝福我的吧？ 我曾经给自己写过一句话，现在送给你：愿你不畏将来，永远坚强善良；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哥，归来后我不想再是少年了，我想归来时能有很多很多钱，那样就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了。 原来他一直认为所有人都看不起他是吗？ 是啊，可能就是因为被同学欺负过，被家里人打骂太多了吧。他走了以后，最受打击的还是许姨。他找了东升好久，直到我在 QQ 上联系到他，知道他在南方以后，许姨才放了点心。他还让我告诉东升在外面小心点，待不下去了就回家来，父母不怪他。 不该纵容的时候纵容，不该原谅的时候原谅。 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得已才原谅的，他们当时最大的希望可能就是希望东升能平安了。可是东升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3年后了，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还带着个挺着大肚子的姑娘。 你说这就是前不久的事儿？ 对，许姨也跟当初说的一样，根本没有责怪他，还对那个姑娘特别照顾。其实那个女孩吧，看上去也就刚成年，天天也就知道玩，根本就没有一个做妈妈的样子，更没想过什么未来。可当时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只能把孩子生下来。 你有没有问过东升他这3年是怎么过的？那女孩又是什么情况？ 问了，他不说呀，但猜也能猜到，肯定混得不好。从他那个样子就能看出来，他身上的那些棱角早就被磨光了。可是 好像也就那么认命了，一点干劲儿都没有了。才19岁啊，好像已经把人生彻底看透了似的。后来他的女儿出生了，满月酒我也去喝了，当时东升抱着孩子，眼神就跟给你看的照片一样，特别茫然。 其实啊，最可怜的还是那个孩子，父母都还是没长大的孩子，他们怎么给孩子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呀？ 说的对啊，估计养着孩子的事儿还是得落在许姨身上。 他？嗨，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觉得她是个不合格的妈妈，但是我们也不好责怪她呀，毕竟她也只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农村妇女。一开始她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后来儿子走错路了，就改了想法，只是希望他能早日成家立业了。 其实他的愿望本身没错，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儿子可以考上大学这件事儿，已经比很多父母都有远见了。只不过他并不明白，光靠花钱把孩子送进学校是不行的。 可到底怎么才是行的呢？那天东升喝醉了，他一直在和我回忆过去的事，我突然觉得特别悲凉。一个才19岁的男孩，只愿意和别人说过去的事儿，好像他眼里早就没有未来了。可那些在他看来特别得意的往事，不都是导致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吗？后来我俩喝酒喝到了深夜，最后还是我劝他：“东升，早点回去吧。你现在已经当爸爸了，女儿在等你。” 我有什么资格能当他的爸爸？ 我说东升，你明不明白，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可实际上呢，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长大什么意思？长大其实意味着承担责任，还得足够坚强，甚至还要懂得牺牲。我们呀，其实还都是小屁孩呢，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 他听进去了吗？ 我回头看他的时候啊，他早就睡着了。 哎， 你说他还有救吗？ 嗯，我先送你杯鸡尾酒吧。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龙舌兰、酸果蔓汁、压榨青柠檬汁三层蒸馏干香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粗鲁世界。我觉得在东升看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吧。 有可能都是因为我让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靠拳头来证明自己。 我能感觉得出来你对他的影响很大，那你有没有想过再次成为他的榜样呢？让他重新开始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我不是一直都在劝他吗？可他听不进去啊，他已经觉得我俩不是一路人了。 没算错的话，你今年是不是要毕业了？ 对，正打算找工作呢。 有没有考虑叫东升过来和你一起再找找适合他的工作呢？ 好像也不是不行，我也正担心他在老家很难有动力呢。哎，对了，我也可以在人才市场和网上找找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哪怕先从最简单的活干起呢，毕竟这边有我看着他，应该不会让他受欺负的。 不，你不要替他找，你的任务就是劝他过来，让他自己试着找。 他估计悬吧，人生地不熟的，回头受了打击再打退堂鼓就麻烦了。 不是有你在吗？正好你也在找工作，带他去人才市场，让他看看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面，这一面